普羅政治民生起義。My Radio 2014。 云家，酋长球场是他的玩具，韦拉走了，没人记得了，没人记得呢，他就开始他的魔念就出来了。加里利维尔明确地指出阿仙奴当日三条战线前中后怎样如何被该划掉的球员切断， 即他就告诉你，喂，我三十万望周身，现在喂我应该要做多些，你给我做吧。 如果我要数一个球员去代表英超，我一定揀杰斯。 我华顿和利物浦都是这么多年来的牌啊，即打比并零白蓝，其实我觉得这一两年的牌是都黄牌红牌 散化了， 发明来相国非常拿红牌，反而你们会为他辩护说不应该拿红牌。 即是什么心态，委书下做什么事都是错的， 真是华鬼繁文你得抄我头等到有我剪头发都鬼气 了。有一剪吗？剃光了你 之前嘛，跟着条契弟抄我去剪 大炒饭你 要饮水思源，要多谢 MyRadio 热血大球场，星期一四晚十一点半，星期五晚十一点加长版，密切留意。 即係無線嗰個收費台開咗個即係記者會，咁啊記者會完咗之後咧，就有四十八個即係靚女俾你啲主持啊評判真係揀個揭秘嚟嘅啫，大佬。 有啲哎呀，許旭米我同你好熟咧，咁幫我滴汗。 唉，嗰啲片面放出嚟好好笑。 主要就睇波講波啊嘛，開心嘅啫，咁點啊？ 睇咩波先？睇嗰啲 世界盃啊？睇咩波？哇！你真係啊，無樣嘅，我警告你。 我想问你下次一集先，你而家唔好啦，俾受惠坑我个头。 咁既然有黄毓民先生喺度嘅时候咧，我哋觉得咧呢个 My Radio 呢个广播呢个品牌咧，就应该冇衰嘅。 你叫呢个多啲开声咁就 OK 啦，就冇衰啦。人脚我哋就有喺度噶啦， 啊，点止人脚咁简单啊？就成天王巨星啦，真系 人脚有晒喺度啦。咁唔系我嘅，我哋做我冇乜可能去瞓觉嘅大佬。 我以为你做埋添啫。 你台长你真的很大热，梗系我做下嘉宾嘅啫，间唔中。 三个女人，三不管，一不管政治，二不管时事，三不管名次。一年365日，逢星期三晚11:30，三个女人密密针。 喂 ，hello， 咁 啊 开始啦， 系啊， 系啊，点 解咁慢嘅？ 系啦，啱啱听到。好温柔咁，三個女人咪就，跟住就舉例啦，哎呀， 出曬人，粗人嚟喎。 係，今我哋又介紹下自己先啦，費事有啲人唔識我哋 啊。我係 Cman。 你做咩啫？系咪谂住谂住我啊？系咪谂住我？喂，醒下喂。 喂，點啊，靚女？ 喂， 背濕咪你講咗啦？ 我未咯，我諗住俾男仔講。 哦，咁我講先咯，我係 Alan 咯，係。 我係山 喺紀安。嗱， 你一話紀安咧，我有個聽眾會投訴噶。 半火。 我聽眾投訴。 哇！你有聽眾啊？做咗一集咪有聽眾，我哋都冇聽眾。 我聽眾係我媽。 艺名啊嘛，同佢讲。 咁系啦，人师妹啊，咁靓仔，暂时都未有女 fans， 暂时 都仲未谂艺名。 唔系，可能有啦，已经 系嘛？佢女朋友咁 多， 咪又系 咁出声 嘅，真系。 喂，好，我哋就首先讲少少先，呼吁下。咁下个礼拜三其实就六四啦， 冇错。 咁大家都知道，我哋呢边热血。即係 I mean 熱血公民同埋啊 ，Radio 呢邊 係啦，普羅呢邊都會係喺尖沙咀文化中心， 冇錯， 出邊咧就會搞一個即係集會啦， 係啦係啦， 就屬於香港人嘅集會，即係六四嘅集會。 後個禮拜三喎， 下個禮拜 三， 哎呀，原來後個禮拜三 ，sorry， 真係太掛住件事啦，哎呀，太掛住件事， 禮拜28號嚟啫， 哎呀 ，check 先， 哎呀，唔好意思啊， 果然醒目啊，我都成日記錯下個禮拜三。 係啦， 證明你都咁，你咪去先到時。 我唔去，系啦，点会唔去啊？ 嗱，定住佢，冇见佢啊！ 扮完最顶帽， 系啊，我唔得闲都到一到，唔嚟都到一到，系啊。 咁都照呼吁啦，咁即系希望大家都会去呢边啦。因为其实我自己遇到啲朋友就话：，哎呀，文文，你唔好又听啲人讲啦，又唔好去呢啲地方，不如去翻正正经经去翻支联会嗰度、维园嗰度啦，咁样。系，即系有啲人系咁样嘅心态。咁但系，我觉得大家不如尝试下，试下接受去个新 嘅。我 friend 都话：，诶，唔好听人说摆。自己有翻自己思想，我系你黐线，我话最有思想我， 就系你要知我 先啦，就系啦，系啦，冇错，我正想讲呢样嘢，就有思想先去第二度，唔去支联会， 咁多年都仲系去嗰度，系咁讲啊， 咩上年都俾佢 fit 到死啦，上年有冇去啊？ 我哋唔系，我都系帮热血嗰边嘅，佢哋都系摆街站嗰边嘅。 所以我上年話落雨，跟住之後又 喺門口派嘢啊嘛， 喺門口派嘢，係 咯， 都兩年噶啦，其實真正冇入過去係兩年咯。 都冇入去，但我記得嗰時我因為第一次入啦，上年哇去到白登新街嗰度，我直情我同我朋友講，不如我哋掉頭走咯，好辛苦，啲氣又焗 路啊嘛，好辛苦，唔俾你入去嘛。 咁跟住仲要最尾，跟住咪又落雨，你大家都記得落雨啊。跟住之後走咗之後咧，跟住咧走咗之後再望翻，即係行緊喺嗰啲電梯去到中央圖書館嗰邊咧，跟住再望翻維園咧，咦？點解好似又有啲聲，又有啲音樂啊？即係嗰首唔知咩咩十年啊，抗戰十年， 哎呀嗰首， 又唱， 年年都唱啦嗰首， 又開始翻，跟住望下又唔係，即係好混亂。究竟其實有冇得開始定其實因為都八點幾已經 cut， 好似落雨舊年係嘛？ 係啊， 落雨好大雨啊嘛， 跟住好似中途又話好似係咪唔知係咪六四定係七一嗰次？中途就话 cut 咗嘅， 七一嗰次都落好大雨， 系啊，所以唔记得边次啦。 哇，咁恐怖嘅， 应该唔系七一，应该唔系七一，应该 六四啊，六四啊嘛，系啦，即系总之 cut 咗大雨啦，系啦。咁 anyway 啦，今年希望 好，咁啊呼吁大家一齐去啦， 系啦，希望咁好。咁我哋今日嚟。 今日第一单系讲咩先？ 喂，嚟第一单嚟啲碎啲嘅料好嘛？喂，唔系，第一单碎料系娱乐密密针。好碎嗰單啊，封爷唔该，头先睇过你。喂，出唔出啊？好碎噶嘛，求其讲几句啫嘛，谂住。 我哋就系有关。 好啦，咁娱乐一周咧，咁即系谂住碎碎你几句啦。咁其实就大家有冇今日有冇睇到报纸？终于啊，亚视都有少少即系叫做 C 温啊，系咪叫 C 温？ 咩嚟咩事？ 即系 重要性啊！ 唔系见到有个 C 字，以为自己 A1 哦 ，C 温 好啲， 只 C 温， 好少睇八卦嘢 ，C 温就关佢事 啊！又或者好少睇报纸，好难 系啊！ 唔系佢突然间谂唔起啊！ 喺嗰啲网上面嗰啲就冇分 A、B、C， 系啦。 咁话说就讲紧话咩亚视点样话又炒人啊？ 系啊，佢唔夠人，仲要突然間將啲人一係雪咗，一係將啲節目 cut 咗，一係就係咯，就等佢自生自滅啦。 咁樣樣， 佢重播啫嘛。 係咯，佢 有個 咩先睇啊？我嗰陣時有冇睇啊？重播 冇啊， 冇啊， 我唔知幾點，我都唔知佢。 佢話得1% 咋？ 睇電視好耐 啦。咁但係 唔係佢話佢係對住《西遊記》嘅。 但我覺得最搞笑就係，就算我睇完即係立下呢個呢段， 對都揾個好啲嘅目標啊！ 但一個 percent 咋， 《西遊記》都係 啊，《 西遊記》咪好 嘅咯， 佢覺得有機會， 即係有機會。 咁你唔好咁講，咁有啲人都長期開住亞視嘅，我都相信。 但我想講咧，我睇完佢呢段新聞個，佢裏邊講嘅人咧，即係嗰啲藝員名，除咗礦水黑我係識之外，其他冇人識我。 例如咧，有啲咩名 啊？我都唔識。 除咗礦水黑， 咩譚杏南我唔識。 嗰啲全部都係星光大道。 係啊，全部星光大道嘅。 係啊。喂，如果你有參加，其實你喺上面咯。 我唔得啦，我唔得啦。 唔係佢唔想參加，使乜參加呢啲嘢啫？係咪？ 即係有得揀都唔揀 都唔參加啦。 唔係唔參加，係即係有得揀都唔揀嗰邊啦，係嘛？ 唔係有啲我見到走出去有線做咯。 嚇邊個？你認得啊？個樣 認得認得。係啦，我知道有幾個去咗有線做咯，而家。系啊，但系都唔識噶，即 係 其實唔 係 好多人識。 喂，咁我哋頭先話其實 曝光率都高啲。 係啊， 喂，我都識有一個喺亞視度出咗嚟。我都識有個喺亞視度出咗嚟， 所以就係唔夠膽講咁多啦。 好靚仔喎， 但係都你又夠高， 又夠高， 係咯， 威狗任喎。 都有， 有 即有啦，又中意足球， 又夠高啦，又靚仔啦，仲要長身不老， 又中意踢波，又 gentle 喂，即係個由情人夜中環嗰陣時都係依個樣，同埋而家熱血大球場都係咁嘅樣喎。 你爭在未爆名啫，其實 唔使啦， 熱血大球場嘅 爭在未爆名， 應該要揾阿監製嚟封煙。 係其實應該問下監製點解當初已經有咁有呢個慧根咧，一早已經離開咗呢個亞視， 洞悉先機啊佢。 喂 ，C Man 係咪有啲料爆啊？關於亞視， 不過其實即係睇翻一路以嚟都有好多類似嘅事情發生。其實我之前有個朋友咧，都係喺亞視咯，即係佢就唔係正正就簽咗亞視做藝員嘅。咁但係佢出邊簽咗間公司，咁大嗰間公司有個節目咁同亞視合作，咁都會喺亞視嘅黃金時間度播嘅。 咩嚟㗎？講唔講得？我都即係啲節目完全係綜藝節目。 關於嗱，佢個名字就同娛樂嘅嘢有關嘅， 係 娛樂嘅。CIA 咁樣 樣， 咁就入面都 嗰個原來都 乜嘢乜嘢都 up 啲噶嘛。 我記得娛樂 CIA 嗰度好似有嗰啲主持有啲都係識噶嘛，啲名都出咗地名嘅。 我實質冇點睇。 但我想問下， 但我知道嗰個節目其實我嗰陣時係收到嘅， 即 係 嗰個節目唔係亞視自己製作嘅。 其實係佢係揾咗以前無線有一套好出名嘅劇集嗰個監製去計劃依個節目嘅。咁係 OK 嘅，係好嘅，即係你難得亞視突然間有一個咁樣嘅節目出咗嚟，去做 係難得咧，佢可以播嗰啲片段啊嘛，即係通常以前咪封殺曬，即係嗰啲藝員咧，全部係無線， 佢講普通話噶嘛， 即係播唔 係咯，有啲係噶嘛，即係有 約喺無線 嗰啲人做出鏡， 咁其實係 OK 嘅嗰陣時嘅節目，跟住佢仲有一連串嘅。其他嗰啲 去鋪排 節目係鋪排落去嘅，咁但係唔知點解好地地做下做下，突然間話停啊停，即係明明今日做，喂咁聽日大概講呢啲嘢啦咁樣樣啦，跟住突然間冇咗嘅喎。 喂，今次嗰啲咧嘅節目 點解咁 好撲朔迷離嘅 封殺？ 系啊，啲酒樓咁樣 又，已經人見咗咩事啊？啲員工翻到去， 係啊，之前好似近排重播一套劇之後咧，佢突然間又話停咗唔重播嘛， 即係重播咗幾集， 播咗好似 其實係好興嘅亞視，突然間嚟嘅喎，佢啲嘢唔知點解嘅喎， 咁樣 草不能重播都係咁嘅喎。 跟住之後，今日我後屘再一路睇個新聞，佢仲有講到話嚟緊，佢會諗住話開戲，即係劇集啦。我初初以為電影啊劇集，咁話同越南嗰邊合作，咁啊即係滴汗啦。你咁多好唔合作，同越南合作， 嚇！佢就搞翻好友好關係啊嘛。 我唔 就幫緊大陸咯，所以呢啲咪就係親， 即係大家都係有粒星咁樣。 係啦。佢亞洲之星， 但係越南就真係依輪都有啲弊藝。 係咯，即係都唔知點啊，好亂。 唔知啦，係啦。咁佢又話佢會再留意個局勢嘅咁樣樣，咁係咯。 我估佢得個吹子啦，係。 唔係，我諗佢都係想搞gimmick啦，係嘛？即係話啊，而家咁嘅動盪時勢，我就同越南喺度夾。做節目喎，咁就即係既然我都冇啲咩藝員係即係王牌，不如就搞下呢啲。 唔係，但係佢咪報紙話咧，佢而家亞視得六啊幾個有約嘅演員， 朱慧珊同埋朱慧珊 六啊幾個，得六啊幾個啫， 係 啊， 唔 係 我知啊，劉石賢。 是啊是啊是啊，我成日见到佢噶，我成日见到佢 嘅， 佢住喺泰国噶嘛， 哦，好得意啊， 系真系咁肥噶，系啊， 好搞笑， 搞笑噶，系咯， 喂，好，咁我哋去交人交事好嘛，喂，好，社会交人交事， 系。今日有咩交嘢咧？今日 喂，今期我今日我个 friend 咧就 send 咗段嘢俾我，就话咩 Facebook 封存就有个咩司机乜鬼话咩老莽驾驶，唔知点样。 你个 friend 系边？ 赶时间，我 friend 点解咁讲嘅？ 冇，好似我都 send 咗啲咁嘅嘢俾你。 其实系你 send 嘅 嘛？唔系呢段喎，要放声。要放声睇低能仔，仲要自己放。 我哋有冇片啊？我哋有冇片播啊？呢个 系啊，我哋要播一播片先。 呢个睇睇， 系 好劲啊！呢个 风爷系啊， 但系咪要飞一飞咧？ 系啊，分零钟嗰阵时啊，1:50啊。 呢度都颇长时间。 即系其实佢想讲佢其实喺啲公路嗰度啦，咁跟住为咗要 前面嗰架， 前面架即系太慢， 系太慢， 开少少声得唔得？ 呢度系听啲油声，系啊。 因為你唔開聲嘅話，冇咗精髓喎。 好啊， 好啦，係啦，跟住挫咗幾下，跟住快咗，跟住就係咪俾人 抽？好閪嘅，你冇文化產。 啊！要， 冇嚟嘅，死啊！仆街，死啊！ 事 哇 狂躁症 真的已经快死了屌你老母臭 哇 你没看啊 有當然有啦 你看你这么惊讶的好像 好啦跟住佢就俾差佬兜个兜咗佢啦因为佢头先就快 快諗啲啦赶时间啦快諗啲啦老母 赶 时间啦快啲啦 好嚟老母头系呀 快啲呀唔該 我识讲唔該㗎喎 唔該喺度啦 突然间讲起直机 快啲啦唔該 GTA 个直机 係呀係呀 老警告你两分钟搞唔掂好真老母臭系呀 佢又是咁嘅語氣㗎嘛又係佢啲 講曬中文好啊中文定英文啊 中文嚇廣東話 我依家警告我唔係救到你話 即 係 唔係有中文中文有咩有冇客家 你冇有有救我㗎我講 中文中文嚟㗎嘛即係全部佢用返香港啲街路㗎係 係咩 係啊好真㗎 嗰個唔係 GTA 嘅 嗰個唔係 GTA 定 嗰隻我中意咁隻我中 意咁 隻嗰隻啊想忘記咩 咁呢度其實佢就係其實佢當中間應該同個差佬咧應該都廢咗幾下嘅，即係因為佢已經好暴躁，佢可能真係趕時間啦。咁跟住又俾人影咗快相，跟住佢就屌真係啦，都我俾人影啊咁。跟住個差佬係叫佢你洗馬鞭，咁佢就話：喂，你兩分鐘之內好同我搞掂佢啦嚇，嗰啲咁樣。咁差佬梗係唔會理你啦，係咪先？慢慢做噶啦呢啲嘢。 你越叫佢越慢嘅。 係啊，我慢慢嚟添啦。你 唔係咯？我差佬心諗我企喺度八個鐘，我驚咩啫？慢慢 同 我玩啊，係咪先？咁跟住佢啲態度係超差噶嘛， 係係 係。跟住係，我其實我唔知點解嗰個人要影，跟住擺上網嘅。 因為又係特登噶， 可能係啊。同埋佢即係有啲狂躁症咯。如果係真嘅話， 其實就我覺得都正常嘅，但係就未必去到咁強嘅 level 咯。 我平時行，我唔揸車，我行路我都 你前邊嗰個慢，好正常啫。你都唔係第一日，你前邊嗰架車慢㗎嘛？ 你就係嗰啲 holiday driver 啦，應該。但你知唔知有啲真係職業 揾食車嗰啲咧？ 咁就唔同， 真係 係 啦，真係會咁。 係啊，真係係即係勁燥嘅喎。仲要今次我覺得佢覺得啦，自己係俾人扇咯。 係。 因为他那条前面那条有慢 慢为什么我觉得被人扇呢你前面那个慢你自己嘣一声冲那个 被人扇那是扇 你咪抵死咯抵人死啦 得就令前面条友令到他暴躁 咁 暴躁要踩快啲发泄 咁就好似踢波咁样啦俾人咁样俾人硬兩硬的嘛咁就係啦咁就惨了啦。 红牌就俾你喎佢又冇事喎佢口头警告喎你真係咪兴奋喎真係。 喂咁人哋踩人哋係慢喎你係快喎大佬。 就因为塞住佢嘛就係调戏唔鋸。 喂但我想问如果对住差佬讲粗口係咪得 reasonable 唔得。唔得， 咁你老母嗰啲得唔得噶？ 唔得， 唔得嘅咩？ 好似唔得噶。 侮辱差人嘛！ 哇，但系成日条条片喺 YouTube 都见到嗰啲人系咁屌喎。 未有呢条罪，但系 佢可以塌你嘅， 系啦系 啦，佢都可以塌。 你类似啲莫须有嗰啲咧，好难即系话 佢可以塌你，譬如阻差办公啊嗰啲咁嘅嘢嘅。 喂，我哋睇埋另外嗰条片得唔得？看埋另外一條片就係嗱，啱啱頭先嗰條片咧就係嗰個司機就勁燥啦。咁呢條片咧，即係應該係上個月啊，月尾就係差佬勁燥啊嘛。 封存一條火爆收牌嘅短片， 有冇啲聲？ 根據拍攝者 咁細聲嘅，係咪？ 旅遊巴啱停車，片段就見到喺車頭默默低頭嘅收牌警員向司機發告票，話司機同警員理論。之後另外一個警員就上前呼喝司機。警员中气十足，司机都唔输蚀，一于咬到底，话因为前面架车，话会让个位俾佢喺度等位，个火爆差人就梗系唔理啦。 佢唔走，我点样喺度等佢个位？ 有咩？双黄线可以违法嘅咩？ 佢唔走，我点样等佢个位啊？ 等咩位？我等位啊！ 我啱啱睇车走，佢话呢个位我噶。 边个话？我唔知道。 之后仲将骂战推上高潮。 你唔好阻佢，走先你。你再次 你拉我乜嘢啊？ 阻差办公， 点样阻差？点样阻？点样阻差办公？ 点样再搞啦？ 点样阻差办公？ 哇！ 即系我惊佢问车， 我都系， 你讲乜都得啦。 過有網民就話警員抄牌其實冇問題，不過老屈司機阻差辦公，就似乎有啲警權過大之嫌喎。 喂，其實阻差辦公呢樣嘢真係隨時隨地都可以搬出嚟㗎。係 啊，任佢噏嘅，任你講㗎啫。 任佢噏。 點知你所謂唔合作，佢就可以當 係啦？冇真係好灰色喎呢樣。 咁講真，每個人啊，俾差佬鬥或者俾差佬即係周嘅話，其實都會唔開心㗎啦。我真係未見過有人真 係好 happy 為你做。 得啦，沙你有冇試過俾人抄牌嗰啲啊？或者違例嗰啲，所以叫你攞咩 ？Touch 喎，冇喎，冇。 冇。知咩咧？ 我冇啊，我甚少揸嘅，我係唔識路嗰啲嚟嘅。 嗯， 系啊， 而家用 GPS 应该好好多啦，系嘛？ 吓，香港啲咁嘅地方，有阵时个天阴啲就知唔到噶咯。 都唔系噶 ，Google 嗰个几好噶， 系咩？ 你有机会揸，你用 Google。 可能我揸嗰阵时仲未发展到咁啊。 系咯 ，OK 噶 ，OK 噶。不如讲下，即系我觉得对住差人，你哋有冇啲咩感受，或者有冇曾经点样对，即系同差人可能对质或者讲嘢，即系有少少拗撬，有冇试过？ 有 你講嚟聽下， 你講你一個先， 你講你一個先， 你遊行嗰啲 定 點？ 我都聽過 去 講嗰啲， 好多噶咯喎，遊行嗰啲， 講嚟聽下，講嚟聽下， 即係譬如班差佬唔開路咁樣，咪鬧佢咯。 係啊，即係你會燥啦，係咪先？ 咁有一次搶啲企嘅，係啦，咁佢成日叫我哋冷靜。喂，我明明話你應該係你自己冷靜。 咩搶啲企話？ 即係搶啲直翻啫。 長嗰啲啊，長嗰啲 一條條嗰啲咧。 咩旗啊？ 民星起義嗰啲啊？ 哦，揸住，點解要搶啊？ 我點解佢要搶？ 覺得 佢搶你就 佢搶我啲嘛？ 跟住咧， 跟住佢仲要話我冷靜啲咯。 哦，系啊，喂，佢呢啲咧好，即系佢讲嗰啲嘢系好 irritative， 佢叫你冷静啲，跟住但系其实咧， 我 咧 越讲， 但佢越讲我越唔冷静。我都係，即係譬如遊行，我嗰次咧又係同佢哋，即係同佢哋遊行啦。跟住又係咧，我第一次，哇！嗰啲差佬就係企喺度，睇住佢哋咩嗰啲，我心諗，屌你啊，使唔使兩步咁已經有第二個？即係我覺得太誇張， 太誇張 啦！ 即係太 overwhelming 啦， 同埋根本上而家差佬 咧 係躁狂嘅， 係咩？你見到嗰啲躁狂啊？反而 同埋係好唔老禮啲八十口咯，佢哋係。 例如咧，你講啲嚟聽下又。 我識有啲人，有一個差佬啦，唔好講邊個啦，係啦。咁就即係上次同佢哋食飯嘅時候，啊，係咁指住嗰啲八十口，嗰時仲係高鐵嗰陣時候 嚟。唔係，但係你哋係咪 friend 嚟嘅先？ 中同台食飯，佢點唔係搭台啩？ 係咯，即係 friend 嚟嘅。咁 friend 咁又 friend。你可以當 friend， 但係唔可以話 friend 嘅。 係，跟住 啦，咁就佢係咁指住我哋班八十後嚟話噶啦。哇！咁我嗰陣時候老實講已經 唔係佢話你啲咩先？ 啊！嗰陣時高鐵啊咩？啲尾咩嗰啲貴有貴有行嗰只咧，係話死老豆又唔見得你咁咩喎？啊！喺高鐵係幾好嗰類咁嘅嘢啦，總之係咁咩啦？哇！咁嗰陣時候食飯嘅時候，我已經忍住佢噶啦，死忍難忍，算跟住走啦，咁諗住翻屋企噶啦。啊！點知個死差佬又係咁繼續話，我真係即刻火都嚟埋，係咁走翻轉頭。 呢陣時係朋友之間傾偈嘅啫，但係佢都咁樣啊。 其實唔係朋友。可以話係 即係，但叫識，其實唔係識嘅人啦， 親戚添啊， 係可以話親戚嚟。 哇， 唔親，即係唔係好親嘅，比較疏。係都係柒噶啦，都係柒噶啦，基本上係啦。咁咧，我即係最後屘忍唔到，即刻同佢喺鬧啊！我收唔到火嘅時候，聽係。 即係我都覺得而家好多時普通市民都同即係呢啲警務人員咧有對立嘅。即係我有個朋友，佢就做咗差佬，都做咗十年啦。咁佢嘅 EQ 就幾好嘅，即係佢同我講，佢話：，妖啲人上喺街度屌咁屌咯，冇啊，咪企喺度俾佢屌咯。咩啊？有人圍觀都係咁噶，冇所謂噶。我費事有人影我 YouTube 得啦，因為嗰啲佢成日覺得啲市民合作啊嘛，跟住又即刻話你講咩啊？我攞部機影出嚟影啊！咁即係好多市民會咁樣做噶嘛。咁佢咪？佢已經係練到爐火純青，你咪影咯，你咪投訴咯，我唔出聲，佢影到 咁樣先至， 俾人屌老母完全唔出聲嘅。 因為你如果你答嘴話，你話翻人哋係你唔啱噶啦嘛。 其實應該係咁噶咯，實講。 係咯，即係我覺得佢個 friend 個態度先係啱咯。 佢最有權，應該喺嗰度嚟講 係。係啊，係啊，係啊。 真係佢係 分去塌你翻去，咁仲喺嘈咧，仲喺度。 我有一個即係識個朋友啦嚇，咁佢做差佬都做咗起碼十幾年噶啦，咁樣。咁嗰陣時就兩個人出街食飯，咁啊夜晚咧就搭的士啦，咁樣。咁啊啱啱喺尖沙咀，我最記得噶啦，近住尖東條街咧。咁啊截的士，咁咧啊衰嘢喎，佢在喎。即係我哋話搭車話去旺角咁樣，佢話你坐後面嗰你坐後邊嗰架啦咁樣。咁之後咧，我 friend 突然間係突然間啦，可能因為佢做過交通警啩，即係佢做過好多犯嘅，咁佢可能做過交通警啦。 即係咁， 佢突然間真係嚇死我啊！佢突然間起啊，突然間火起，佢話：對老母啊！你點解佢在啊？你而家佢在啊？咁樣即係佢未上車嘅，佢喺嗰個即係周圍隔離嗰個位嗰度咧，即係臨住開門嗰個位指住。 哇！咁燥點做差人？ 真係㗎！我企喺隔離嚇死我啊！因為嗰陣時佢都叫 做，佢因為平時咧佢冇得咁樣 嚇死。因為佢嗰陣時叫追緊我嘅，你明唔明我睇唔到啲樣啊！我睇唔到啲樣啊！佢突然間 好似紅風啊， 上身咁樣喎。你知唔知佢在啊？咁樣之後咧，佢就即刻抹低車牌。佢係好 rank， 真係好似佢職業病上身， 上曬路。 抹低佢車牌，寫低之後咧，我話算啦，我話你唔好嘈啦。你成條街聽到佢鬧人啦，已經。 即係我以為自己仲係著緊嗰套衫咧， 佢可以緊張你防區要on duty。好啦，咁之後坐喺後邊啦，佢繼續拿住部電話，佢話嗱，我寫住部想要嘢，我聽日咧就走去投訴佢啦，我走去拍佢噶啦，咁樣。佢話嗰條撲街，佢話如果我穿住套 U 嗰陣時，佢就死啦咁樣咯。 但我成日覺得嗰啲交通警咧好鬼垃圾， 太恐怖 了。我試過，真係好恐怖啊！ 我試過咧，好耐之前有一次，喺機場嗰邊出嚟啦，咁搭的士，咁嗰陣時唔係好識嘅，咁佢就唔知收咗兩程的士，嗰個隧道錢，咁我之後就抄低咗佢 number 咧，咁就去報警啦，咁跟住揾嗰啲嗰啲叫咩啊？即係交通警啦、啊。哇！嗰啲咧係真係交通警話：喂，你幾時得閒過嚟同我傾啊？咁樣我就係翻九至六啊，嗰啲咁。即係我嚇，我心諗 office 啊，即係我話我日日都要翻工喎。你禮拜六得唔得？唔使，即係好似唔翻定點，即係好搞笑。最尾咧，佢本身係紅磡區嗰啲交通警嚟噶嘛。佢最尾約咗我喺旺角嗰啲咧，即係所謂平時咪有嗰啲翻簡強咧，咪話無端約咗個咩飯，跟住咪約咗。真係旺角，我唔知道旺角警署係可以咁。成日有啲唔識嘅人可以去，跟住咧，我合到旺角警署，我話我約咗阿乜 Sir， 咁跟住人哋話邊個乜 Sir 啊？即係因為嗰個乜 Sir 佢唔係旺角警署噶嘛，即係跟住我啲喂係我喺度啊，跟住又帶咗我入去，所以點解有咁多啲咩翻？ 係嘅咩？ 係咁樣，我就唔知點解 唔知喎， 我唔知點解旺角警署 可以係去其他環頭做嘢嘅咩？ 又咁跟住，咪同佢落口講，跟住你知唔知幾年之後咧，先 send 翻封信俾我話啊，終於我哋發咗告票俾呢個司機啦，咁佢終於都承認，咁啊罰咗佢幾錢？ 幾年之後， 係一單咁簡單嘅嘢啫，攬收車資啫。真係好低能， 但係的確有啲司機係收來回嘅隧道錢嘅，的確係。 好似係唔得， 如果佢搭過海的係唔收得噶嘛，係 啦， 十蚊嘅啫嘛。 係咩？ 但係你如果本身係九龍車，你搭過海要俾來回噶嘛？ 係啦，嗰啲 就係啦，嗰啲就要，嗰啲就要。 只不過我意思即係話有啲差佬係好 hea 做嘅，但係你嗰個差佬追求者真係係啊，上曬身 真係好認真， 即係休班警都咁認真啫， 係啊，好恐怖啊！ 唔係認真係恐怖，係疏咗呢啲。 繼此之後，我就永遠記得呢一幕咯。之後我話俾我媽聽，我媽聽，你唔好同佢拍拖。 哇！原來魔警就係咁樣嚟嘅。 係啊，呢個唔 會。但係我想講咧，有啲網上有啲朋友咧話，喂贊成嗰個差人咧咁激動，因為覺得而家香港啲旅遊巴咧，即係你尤其你哋揸車更加知。其實好多時而家啲自由行咧咪湧曬嘅，我唔知道你知唔知道，因為我朝頭早會搭的士去尖沙咀碼頭嘅。哇！喺星光大道隔離嗰啲咧。即係以前尖東 SOHO 出邊嗰啲，喂，真係拍你知唔知係唔係 double parking 喎？ 我知係霸住，係霸住咗成條成條路啊！ 係跟住你係 block 曬，跟住冇差佬嚟趕嘅喎。 同埋跟住啲大陸人落曬車，喺啲行人路塞住曬 嘅。點夠膽嚟講？ 係咯，就係嗱，而家就講啦，車多啦，人又多，咁旅遊巴你知又大舊又好包揭，咁即係我覺得差佬做呢啲嘢，即係我哋其實冇可能冇睇曬成條片個全，即係前文後理啦。但係有啲人就會覺得其實都唔，即係可能都唔係話得佢錯嘅咁樣。 唔係，不過咁香港差佬咁暴躁都係唔係咁好啦。 唔係，但係我又覺得唔係每個都係咁嘅，即係我個朋友係督察嚟嘅，佢唔同，即係兩回事。 即係我 friend 佢已經係督察啦，我知道。 係啦，即係兩回事咯，即係。 咁 薄啦，呢啲就係個 difference between 督察同埋普通警察咯。 普通 PC 嗰啲啊， 係啦，就真係 大學噶嘛。 其實普通 PC 都可以讀大學噶， 只係都係一定要噶嘛，即係依家。 咁當然啦，當然 依家係要咯。 但係我亦都想講，其實好多人對住呢啲執法人員都做出好多挑釁嘅行為咯，即係頭先講嘅嘢咧，成日放上 YouTube 啦，即係一講啲又喂咩我放上 YouTube， 即係好多呢啲。我記得好似早嗰排咪有一次唔知咩爆風球咧，咪喺紅磡嗰個火車站嗰度咧，咪有條友應該係泊車違例啊，定唔知點咧？跟住又係影個差佬啊嘛，跟住又講曬粗口咧，跟住最尾係俾啲網民起底，又話佢係咩元朗啲唔知咩有錢仔定唔知點，即係好多。 每年都有好多單嘅呢啲咁嘅嘢， 即係其實 我諗日日都有 一影，你睇下無端端呢個，好似呢段咁嘅咩手指指，所謂警察手指指，都係啲街邊嗰啲市民影 嘅。係啊係啊 係啊，點解有人咁得閒會影嘅？主要睇成件事睇曬 喎。唔係㗎，其實香港有好多人好無聊㗎， 真係恐怖。 你唔係㗎，你真係㗎，你有冇留意？因為我喺銅鑼灣翻工㗎嘛，你發覺咧銅鑼灣咧朝早、晏晝、夜晚都係咁多人㗎。你發覺啲人係唔使翻工㗎。 銅鑼灣不嬲都咁多人嘅， 真 係廿四小時都咁多人。 但係你係唔明點解㗎？ 唔係而家又多人多劫啦，嗰啲都係大陸人嚟㗎嘛。 除咗大陸人之外，都係好香港都有，即係香港人都好多㗎。 其實唔算太多大陸人。其實冇，就算冇大陸人咧，銅鑼灣咧都係一樣咁多人嘅。 但我係 咯，我到而家都唔明咯。 我今日東角中心嗰度食完飯跟住落嚟咧，哇！我以為自己喺嗰啲咩啊，嗰、那個大陸嗰啲叫咩話？我唔記得咗咩？東門嗰啲我以為係，因為全部講大即係講大陸話啦，跟住好逼啊！即係嗰啲企到埋就咁樣企嗰啲 咧。近呢幾排咧，唉，嗰個啱啱好大間嗰間叫咩啊？咩稿呢 哦 ,Sogo 減價。 係啊 ,Thanksgiving 啊，所以好多人 啊。化妝品成成 乜嘢都平咗好多啊。 好多人排隊。 所以 好鬼多人排隊。 呢排銅鑼灣好多人啊。 咁我 又好劫又剩啊。 喂，另外講返剛才講話揸車嗰啲呢，你哋有冇試過同人哋喺路嗰度即係嗌交呢？ 我啊真係冇啦。 即係你好守規矩。 行街又會。 例如呢 喂，其實差唔多嘅啫，依家，因為嗱，如果你揸車咁又，你真係有陣時遇著啲係唔熟路嘅，你冇辦法嘅，你會 feel 到佢其實唔熟路，你有陣時你做可能係你新牌，你都會試過咁嘅情況。 但係新牌係咪有個咩 P 啊定咩？ 以前冇嘅，依家就要，係 近呢，好似近呢幾年先有嘅。 係啦， 你頭一年要掛咁冇錯 係啦，第一年 係啦，咁其實你都會諗到嘅，咁你唔熟路，你唔通個個都係。講夠新㗎，全部都識嘅咩？冇可能啦， 冇可能， 真係冇可能， 絕對冇可能。 的士佬都唔會全部識曬啦， 的士佬仲好多唔熟路嘅的士佬。 喂，講開唔熟路，我就想拉遠少少。我同事話佢試過教一個巴士司機，巴士司機係二六八，唔知二六八 C 定咩咧？喺黃大仙，唔知點解行， 係 咪行錯路咧？上咗去啲 咩架咧？ 跟住成架車，我 friend 係即係要教翻個司機咧，行翻啲直就兜翻咁樣嗰啲。 唔係，我都遇過一次，生死時速嗰次咧，啱啱未油麻地嗰啲，未有棚架，即係嗰啲冧咗嚟， 改路臨時 改路啊嘛，跟住轉咗去唔知邊度啦，佢先睇停喺度，唔識路。 嚇？咁點啊？ 奇噶，我覺得都 咁佢係練嗰條路啊嘛， 因為佢腦袋都係洗嗰條路， 因為佢又打唔到電話俾人喎。 咁佢停低咗架車同啲市民講啊？ 係啊，佢真係唔識路啊，佢停咗喺度啊。 咁嗰啲市民點啊？ 佢唯一就係。一路麻，佢又唔可以塞住后面嘅车嘛，咪一直行咯。但系直行嗰时，佢话我唔知去，系佢话我直咁，我唔知去边噶。咁嗰啲人话，咁不如俾我哋落车先。 我都试过。嗱，你香港岛嗰边嗰啲路就系桥溜啲噶嘛，有阵时可能你过咗嗰个路口，九万几尺远之后先翻翻噶嘛。 有 排 兜， 系 有排 兜噶， 以前啊嘛，系咯，近山脚咁样样。咁我都试过。 你坚岛嗰啲都系死噶， 系啊，你喺金钟嗰啲位。 哇！嗰啲 真係 兜好遠㗎， 過咗呢個路口，哎呀，瀨啦！ 跟住是但啦，咁下個路口照對埋佢先，一對哦，唔掂啦，你係完全唔可以咁樣兜翻轉頭嘅，咁咪啊一路話你都錯啊錯開啦，兜下兜下兜下兜下兜下，其實點都兜得翻嘅，香港幾大啊， 一定兜得翻嘅， 爭在係好唔好彩，如果你兜極都係入錯嗰個窿嘅，咁咪抵你死啦， 兜得翻嘅，你跟住啲路口咧，應該兜得翻嘅，通常都應該 係啊，咁嗰次我好彩，冇人喺後邊撥我，又冇人挑引我喎， 咦咁幾好喎，即係你 即係嗰路條路都已經窄噶啦，咁我。我都冇辦法，我行得慢點啊！ 咁你個心情嗰陣時係點啊？好驚啊！ 係有少少急嘅，咁但係你急都冇用噶。 你行出， 因為你明知你急你急你都係。你越急越衰，係咪先？陣間唔知點樣嗨到咪仲大鑊。 你揸車嗰陣時候，你就要好即係情緒要穩定咯。 係啦，我又想講情緒嘅。我媽咪咧，我媽咪以前後生咧都揸車，咁但係佢好驚嗰陣時係嗰啲咩棍波，我媽咪仲要考幾次，唔知三四次先考到啦。跟住試過有一次咧，係唔知係上獅子山隧道咧，咁又塞塞地咁樣啦，跟住停咗架車，即係有啲位咪要停一 再入波啦。 係啦，跟住唔識，跟住停低咗，跟住開唔翻架車，跟住後面啲人係咁逼咧，跟住我媽咧。好驚咧，跟住落車同我老豆調位咯，即係驚，我覺得女人仔係會驚香港啲路咧， 所以你個人要好，即係係要好 calm 咯，即係。行錯路唔緊要，你唔好突然間扭咯。錯有句錯，行咗去先，因為你一定會兜得翻。你 定係應該唔使 乜 打 得翻條路， 因為 可以 㗎， 可以㗎，其實可以㗎，冇辦法㗎喎。有揸佬嚟周你啦嘛，冇鬼唔識路咩？ 行錯路， 你以為咧照抄㗎？你咁樣 咁點啫？冇辦法㗎。 另外，你哋有冇試過坐啲燥底嗰啲人啲車啊？ 誒，的士大把，小巴 小巴大把， 小巴 小巴點解燥嘅？唔係紅 van 嗰啲啊嘛， 係啊紅。 佢唔係燥，佢係原本就係咁樣樣噶啦。 係啊，佢精神病啊，嗰啲又係。 我坐咪燥 咯。幾蚊咧？咁甚至咁樣踩到即係。 係啊。佢同綠頂唔同啊嘛，紅頂嗰啲係你再幾多行幾多，再幾多啊，頂就硬骨 啊嘛。 得咁啦，紅 van 嗰啲。 我坐過一啲綠 van 咧，係好燥底嘅都。 綠 van 都燥底。 綠 van 使咩燥底啫？ 唔知點解好燥底嘅。 為咗嗰幾蚊。 嗰個仲係女人嚟嘅。 哦，輸咗馬啲係嘛？ 喂，講起講起紅紅 van 燥底咧，有陣時我哋咪搭車嘅，即係咁樣咁嘢啦。跟住搭咧，跟住譬如有咩折啦，我見過我喺架車度啦，我見到有個人就想折，但係咧又行得慢，跟住嗰個司機屌唔撚在呢，屌阻撚住曬我，跟住一之前走咗咯。咁嘅喎，即係覺得 對佢嚟講真係阻佢時間，紅 van 話明， 就嚟上啦，即係爭少少位，咪走佢上跟住，屌咁爭， 即 係 佢停咗嘅。 係啊，跟住嗰人又係 驚㗎， 搞又唔上，即係好似鬥氣咁啊，搞笑 成 百司機， 好鬼死惡。 佢不如走，嗱男走到再做都最好過啦，係。 好誇張嘅，有時紅 van 嗰啲，即係尤其夜晚嗰啲，佢根本咧未停定架車咧，你未上好，即係上到一級頭頭，佢已經開緊車㗎啦。唔係唔算朝頭早嗰啲車咁樣， 但你哋冇試過坐一啲紅 van 咧？你係上到去之後，你發覺哇咁多嗰啲 LED 燈啊，黐曬嗰啲暴走族咁樣， 夜晚啊， 過埋啲極速傳說嗰類嘅， 有有有， 嗰啲你未開車已經驚 啦。旺角 van 好多啦，呢啲旺角 van， 旺角香港仔 van， 係啊，旺角 要的士有好多喎，的士 小巴真係試過好多次。 唔係，我試過有一個咧，嗰陣時香港仔 van 咧係有個咧擺曬嗰啲以前咪麥當勞咪儲嗰啲公仔咧，擺曬喺車頭。我想問，喂，咁你架車喐，咁啲車咁啊點？ 佢下面黐咗膠紙啊！ 個胸就黐咗膠紙。喂，咁我你又想講，之前我男朋友因為做職業司機，跟住佢超燥底啦，佢揸嗰啲七人車，中港嗰啲咧。咁我有時坐喺架車咧，係嗰啲。即係有啲人喺隔離咧，即係嗰啲你知有時因為我哋要翻深圳噶嘛，咁可能行啲路咁，即係點講好嗰啲叫咩公路嗰啲咁，你咪飛嘅，咁好似以為人哋同你鬥嗰啲咧，跟住佢又 鬥快， 跟住又捧咁樣，跟住我坐喺前面，喂揸即係扶住，你唔好咁，即係我係唔敢望噶，即係我覺得揸大膽車嘅人同唔識揸車嘅人咧，真係好大分別咯。 咁啊係，咁你就會驚啲咯。 係啊，真係你我係勁驚佢咧會炒車啊，同埋我同埋佢又試過咧，即係同埋喺大陸揸嗰啲咧，你知大陸嗰啲人更加咧， 好癲嘅嗰啲， 完全係唔理嗰啲 打燈曬嗰啲， 係啦，跟住佢淨落車，點啊？ 係啊， 點啊？講我嚟啊！嗰啲咁即係嗰啲啊， 我有個朋友講過咧。 在大陸揸車和香港揸車分別呢，他們香港揸車呢就你可以看著自己路，但是大陸揸車是看著人家的車的，因為你不知道突然間你會塞過來的嘛， 還要看著人呢，這些不是都是中文來的嘛， 大陸那些路呢沒有說好真的說明有那些白線 是啊是啊是啊， 亂行會 亂行的嘛， 見路就行， 燈又不夠多，即夜晚是暗的， 大陸有燈， 不是啊，他交通車都照行的啦，冇關係啊， 人都行的喎， 冇關係啊，根本人又係咁，車又 係為做而做嘅啫。 我想講咧，我又有一個朋友，佢同我講，佢話有一個佢哋上大陸咧，就唔知打 golf 咁咧，咁過馬路就衝紅燈，咁上面有啲交警，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話會俾你著嗰件衫，定唔知叫你揸住張紙話我係即係交通違規咁樣咧。如果你唔肯交罰款，你就要企喺度企唔知幾個鐘咁樣咯，定唔知企一陣。係啊。我都睇過嘅，嗰時睇大陸嗰啲新聞都講過， 即係佢哋有咁嘅咁嘅法例，定係話佢哋自己諗 出嚟㗎。二百蚊啦，咁但係佢就，如果你唔 聽過 喎，你唔肯俾咧，你就要咁樣，喂，我係違法違規咁樣咯。即係跟住好多人就望住你咁，即係好似嗰啲咩垃圾蟲咪特登著翻件衫嗰啲咁樣咯，好多呢啲咁樣，係咯。 唔係，但係我覺得咧喺香港咧揸車咧，女仔係著數啲嘅， 著數 係真係嘅。 人哋睇到你個位係女人咩？ 都睇到咯， 特登睇嘅咩？ 睇到 咩 read 噶嘛？ 唔係喎，睇到 嘅。哦，都我明啦。有陣時候我都聽過嘅，佢話：我女人， 唔係喎，仲屌得咩？屌女人，屌 乜八婆咁樣啊？ 揸到塵濛濛咁樣。 唔係真係喎，我覺得女仔係著數啲嘅。 唔係喎，係 啲差佬對啲女仔都好啲嘅喎。 但係如果差婆咧？ 我未遇過， 咁咪賴嘢啦。 係啊，係啦，差婆就可能賴嘢啦。 係啦，咁咪賴嘢啦。 但係唔係喎？你話女仔著數啲係本來個女仔揸差啦，可能咁後面架車屌，即係 咁講， 跟住兜翻轉， 因為咁講 嘅，係算啦。 嗱，有嘅有嘅，我見過。 如果唔係開明㗎，咁樣係 真係㗎，冇講真㗎。嗱，即係譬如嗱，我喺呢度，咁我要入線，但係呢度冇位行㗎啦，要入線。男仔咧，如果呢個係男仔啊，冇人好少人俾佢咁樣。入噶，即系除非佢夹硬伸个头埋嚟咁样入。 但系人哋点知道你系女仔啫？ 望到噶嘛？ 你有嗰个 back seat 唔系左？ 唔系噶，你冇望到噶。 唔系佢讲， 唔系因为你唔明我讲咩？即系嗱，譬如我呢度，我想转右边，我想转右边，咁啲人咁样行，即系啲车咁样行噶嘛？ 你个面咁有， 你都会望到噶，完全望到嘅。咁如果你女仔咧，有人真系会让你 嘅。我觉得你好彩啫， 真系让你。 睇你揸车嘅时间系几？ 都唔係㗎，真係 當你繁忙時間，我相信你冇咁好彩。 相對嚟講， 繁忙時間呢啲女仔仲慘，後面嗰啲咧真係屌柒佢嘅喎。喂，你快出啦，出啦，出唔到啦，阻住我哋。 小巴司機、的士呢兩個係最衰嘅。 快啲出啦！ 係啊，係啊，係啊，呢兩個係最衰。 喂，我都見，我真係我都好憎嗰兩揸車嘅，又慢啦，又阻住條路啦，跟住啲嘢又 indecisive 喎，即係唔諗定咁樣。最後先滴滴答答打燈， 唔係，但係呢啲工多藝熟嘅，我覺得。 係啊，咁你揸唔熟，揸唔慣冇計㗎。係 咯，即 係 你工多藝熟，即係男仔，因為都係咁㗎。你揸耐咗就得㗎啦， 路都唔熟冇計喎。 我揸耐咗，你真係黐筋。 係咯。喂，幫埋。 我都話佢成個男人。 喂，幫埋牛女士先，唔該，幫埋一張大陸嘅牛女士。 牛女士收 呢單嘢勁啊！ 喂，邊個勁呢個？ 真係黐線！ 哇，女仔而家一乜事要出手打人，仲要打警察喎！ 哇，真係細路。 但後面那個戴頭盔不幫助 你，後面那個 不是，但這個為什麼不戴頭盔？ 我是打甩了啊， 所以要打警察。原來是收到一張牛肉乾之後，躁狂中出手打交通警，真是人如其性，一副牛脾氣啊。 拦下来就问那通知长，这个单你必须给我消掉，来给我道歉。那通知长问他，你违章了，为什么要跟你消掉，跟你道歉呢？对吧？好，他就不管意了，就扭了，后面就这样，就撞那个，撞那个，撞撞那个通知长了。 个交通警尽责任执法啫，无啦啦俾人打到一身受伤，仲要晕咗，要留院观察几日，真系阴公啊！自己买餸停低架车，违反交通规则，仲要袭警。阿牛女士去到差馆，仲系要赖人哋嘅。 你看我人都未在，都没离开，咱们都是找到了你能帮我们的那个。他好像我有认识太多年，他就特别恶劣，然后他就那样皮皮哈哈的，反正我是冲着我来的。 不過始終打傷人，咁都係你啱。講到底，你都係唔忿氣食牛肉乾啫， 係咪先？ 下次咪再亂咁拍車啦， 係咯。 喂，但係唔係喎，嗱，我又講，可能有啲人未聽到，佢就話其實阿牛師奶就話其實自己用一分鐘去落車買餸，咁其實真係好短時間啫。你可唔可以唔好罰我啊？咁樣，咁但係可能啲差佬又冇情講啦。咁牛師奶咪發火，喂，我一分鐘啫嘛，你都咁樣，即係你咁樣為咗捉， 好難， 為咗好似交税咁樣， 真係好難講啊！ 你話一分鐘 都 係 係啊，香港嗰啲咪阿 Sir 俾個面啊，嗰啲跟住唔俾，你真係啦嘛， 即係佢有啲喂，咁人哋真係唔俾就係唔俾啊， 即係冇計嘅呢， 即係冇得， 你的確你的確你衰先噶嘛，大佬。 但係頭先大家睇唔到佢係一拳射埋佢嗰個， 佢呢個片好似唔係好清楚，我睇過一條片係清楚啲嘅，係啊，真係頭盔都打到甩埋咁樣。 老實講，如果俾香港啲差佬咧，應該塌咗翻去。 係啊， 但你香港你啲女又唔會夠膽咁嘅，除非又話啲咩飲醉酒嗰啲咯， 兜巴刮埋佢嗰個。是吧 哦，那個不要理啦。 那個不是刮的嘛，是吧？什麼 Happy Christmas， 什麼 Happy New Year 啊？ 那些堅打的，不知道是 八 官 字，是啊， 是 啊， 是什麼那個不是 Happy New Year 嘛？ 哦，那個 不是 Happy New Year， 另外一個，但那個是什麼？包那個侄女是怎樣？我唔係 一巴冚落個交通警道咯， 咪又飲醉咯，飲醉咁咪飲醉咯， 係 啊， 醉駕 嘛。咁呢啲咪就係識走法律罅咯自己。我醉咗唔知咩事喎， 都入到佢啊！ 你講嘢啊，你酒醉三分醒啊，大佬！你醉駕你揸車， 同埋你醉駕 你醉駕 你 揸車喎，即係你唔係冧咗啦？ 哇！你真係有個交通警 啊，好煩啊！可以 拍個下拖都幾 OK 啊， 因為喂大佬你冚人喎， 得啦得啦，先生得。Okay, 最緊係咁大鑊， 啱啦，繼續 好。 咁牛師奶真係都係衰啦， 係啦， 衰噶都係。 喂，呢個交通嘢我哋 skip 咯，我哋 講唔講？ 剩翻 係咪唔講啊？唔講嗰單啊？ 唔講啦， 唔講啦，唔講。 270米， 喺嗰個 自己睇啦， 喺自己睇啊！ 嗰個嗰個 short 嘅嗰個係 係啊， 嗰個唔係啊，好似話啱啱新牌仔都咁鬼勁嘅真係。 二百幾咯， 咁咪真係未有，又係講啲啊！ 誒，講啲啦，影少少啦，風爺， 少少，快啊！我哋講其他嘢啦。 呢單未出隧道之前都 OK。 已經心中有數，佢識點？ 點解唔係話自己嘅？ 係咯， 佢係講緊佢自己心入邊咁諗。 呢個係咪呢段片係人哋剪出嚟再睇㗎？ 我覺得似係佢自己打嘅。 剛剛我們張照片遮住了那個 KM per hour 的字，是的。 其實他為什麼剛才他的200隧道呢，是因為他入隧道之前已經是超速了，所以呢 CAM 那裡看到，跟住然後 就派個 水，對，派個水去截他，誰知呢就他就這樣又甩了， 哦， 為 什麼不甩啊？ 但我想問現在這麼快是不是要扣多幾分的？ 他好像有分的，一個危險駕駛，一個叫瘋狂駕駛的， 是 瘋狂駕駛通常都是飛白賽車的，是的，但他這個擺明瘋狂啦，不知道危險 了。剛才很搞笑，他不是由200車跟著跌回到200幾百幾呢，那其實平時百幾都很厲害，他剛才呢跌回到百幾 好像很慢， 好像很慢，好像很慢， 這麼慢是不是應該架架車都要這麼慢， 好像40那樣下面 其實他真的很幸運，因為你夾很多東西的嘛，你要計風速，跟住佢天雨路滑，跟住又冇油冇沙冇石，佢先飆到咁多啫喎。呢個唔係求其一樣就炒咗。 喂，有粒石咁，佢咪撲低，即係翻滾 落海咯。 係啊，我係想見呢樣嘢就係。 我初頭以為佢係有嘢睇噶，你明唔明啊？唔係淨係睇佢幾快噶， 我望住條片 噶。 哇，仲唔炒車條友？ 仲炒 啊！我要點解原因咧？就係咁樣，原來 即係咁鬼好彩嘅 成功啊！佢 小心啲啊！ 拉咗路， 拉咗， 拉咗， 好似自首啊！好似係。 唔係因為佢，你諗下佢入 打電話俾佢，叫佢去警署啊，跟住佢揾埋律師上去，但係咧架車就收埋咗啦。咁你依家咧就冇 物證， 冇個熱係啦。 咁唔告得入嘅咩？咁有塊片噶嘛？ 唔知啦，可能可能揾得律師就知道要拆噶啦，爭咗。 即 係 都係有錢嘅，都係有錢咯。咁咪點啊？邊度揾律師啊？ 會揾到嘅呢單嘢話係 點啊？燒咗架車去。 唔係實會揾到架車嘅，除非佢燒咗架車。喂，唔係但係佢嘅車牌啊嘛。 喂，唔係話咩抌落海得唔得？你真係唔知道我抌落邊個海？ 抌落海佢唔識 嘅， 金廠識啩咩？ 我唔識喎，我唔知喎，佢唔識。 金廠浮唔到啦，咁重。 但你哋有冇揸過電單車啊？ 冇啊， 冇啊，冇啊，坐就坐過。 點樣㗎？ 冇揸。 我哋坐喺大陸 好飄㗎，係 啊， 好飄㗎。 因為點解我咁問呢？因為我淨喺大陸先坐過電單車。 我唔係香港都有坐過。哇，好飄㗎！ 你講先，你講先。 冇啊，唔，我唔會咯。 即要捉得前面揾好緊㗎。 你會發覺個人會咁，你明唔明啊？你唔攬住前面嗰個人，或者你唔捉緊前面嗰個人咧，你個人會咁樣攣下攣下咁樣。 但你唔驚嘅咩？ 我又唔係好驚喎，但係我覺得危險咯，因為我覺得危險啊，因為皮包骨啊，你明唔明？ 係啊， 所以我唔suggest 去學，亦都唔suggest 去坐。 冇啊！我坐嗰陣時就幾歲嗰陣時坐，但我已經好醒喎，因為大陸嗰啲好興咧， 載 客噶嘛，兩蚊咁樣樣。咁佢後邊嗰啲已經有曬扶手俾你喺度 側邊噶嘛，你坐啲坐嘅， 所以我咪就係話咯。 咁啊冇，嗰陣時我翻去噶咋， 我翻大陸做嘢， 有啲人坐側邊噶嘛。 我翻大陸做嘢啦，咁嗰陣時咧又係咯，好似呢啲咁樣咧，兩蚊咁樣咧，跟住個司機啦，跟住咧兩個女仔咁樣咧，咪好似你頭先講話坐側邊， 係啊，坐側邊噶嘛， 跟住有少少咁樣攬住，所以嗰啲車係一定開得慢嘅，因為 死啦你咁樣 唔戴頭盔，所以我成日都唔知電單車點樣開得快，我真係唔知道，因為我就係搭個大陸 嗰啲卜卜卜咁啊算啦， 係啊，我就搭個卜卜卜咯，即係台灣咪成日綿羊仔啦，大陸又綿羊仔啦，跟住我嗰次去旅行，佢摩洛哥又係咯，即係因為你一幾個人坐 嗰啲就反而冇咁危險喎，因為你快極有限啊嘛，嗰啲 其實嗰啲慢咪仲衰，慢好難平衡噶嘛，唔係 都唔係㗎， 唔 係 㗎。 唔係啊，綿羊仔平衡 OK 㗎，係 嗎？ 你係 engine 推㗎嘛，你唔係自己踩單車啊嘛。 我就係覺得一， 你咪試下，你咪試下人哋揸嗰時，你喺後面度坐咯，睇下個平衡力有幾好。 唔敢啦，咪乘機攬住算啦，大佬唔成機 爭好遠㗎。你係嗰啲烈火戰車嗰啲咧，你係好難 control 㗎。 喂，話時話記唔記得烈火戰車？就係講翻呢單嘢先。喂，烈火戰車嗰陣時啊，錢嘉樂咪瓜鬼咗嘅喺度。有冇咁快？有冇拍？即系有冇講到話二百幾定？ 好似冇啊， 都冇噶， 冇咁快。係啊， 二百幾呢個真係神嚟嘅車神。 嗰陣時啲車可能未去到咁快， 二百幾差唔多可以玩賽車噶咯。 二百幾好癲喎，真係。 差唔多玩賽車。 我想問下咧，如果喺嗰啲電腦遊戲機嗰啲咧？如果二百會唔會即做到 我都撞到九彩啦， 係咪我一定撞喎。 唔會做到二百幾啊？如果 唔會啊，我自己打機都冇二百， 去到幾多？ 打啲咩 Super Mario 嗰啲？ 唔係啲嘢 去到幾多？去到幾多 嗰啲？ 唔係啊，打機嗰啲咩 One On 嘅我都有玩。 哇！你嗰啲係 你 有玩嗰啲啊？ 有卡嗰啲係嘛？ 我有玩㗎， 街機嗰啲喎。 係啊，我仲玩賽車㗎。我有卡㗎 嚇， 係啦， 係啊，喂， 原來你都有㗎， 有啊， 講俾我聽，一齊去喂 ，one on 啊， 即係 one on 啊，英文定中文嚟㗎？ 中文啊！ 屌，你有英文玩 on 嘅咩？ 街機啊 ，on 啊嘛。 哎， 我玩字咧， 玩 on， 救命啊！即系打機啊！ 我以為係 ride on， 嗱嗱嗱嗱，咁樣 啊，玩 on， 真係中文嚟嘅， 真係中文嚟嘅。 你知羊腸食？ 唔係啊，屌！因為咧，唔係啊，而家咧嗰啲街機咧，即係一步步嗰啲。遊戲機嗰啲啊，而家係興出用卡玩噶啦，已經。 save game啊嘛， 用卡玩啊， 唔明啊，即係你出街玩嗰遊戲機中心嗰啲， 係 啊， 有卡。 咁我譬如我今次 寫住你嗰架車係幾多 level， 咁我今次嚟 車 名啊， 但 係 係咪同一間遊戲機中心啊？ 唔一定嘅， 係 佢同一部機任用噶嘛嗰啲卡。 其實唔一定同一部機啊，如果 Bandai 嗰張卡嘅話咧，其實係可以一張卡幾個 game 都得噶。 原來咁樣 進化咗咯喎， 係啊， 即係如果你高達哥又玩得，另外嗰個都玩。 但係呢啲 game 幾好玩，錢另外俾嘅， 錢另外俾㗎。 但 係 呢啲 game 幾好玩㗎， 係咩？ 賽車 game 我中意玩㗎。 咁你儲嘅係咩？儲 level 啊？ 儲 定係儲 character？ 頭先阿師妹講。 是儲 是 什麼儲 車 儲車 改裝咯，因為當你的分越來越高的時候，你的零件可以越來越勁， 不是Online打，可以是 那很搞笑對戰，我想問一下，那很搞笑，你在那個遊戲機舖裡面在那裡，人家就在那裡打機，你就在那裡選，哎呀我想裝修這輛車，這樣即是你喺度仲有做呢啲 accessories 嘢啊，可以 可以 啫嘛， 好正常啫嘛， 好你打，你喺屋企打機，你 PS 你都係 能夠生效咯，應該。 即係我以為去到機鋪就一定係即刻就開嚟啦，打咁樣噶咯。 唔係唔係，而家進化咗而家。 你以前啫，而家進化曬㗎啦。係 點樣？就有卡。除了這些賽車 game 有這些卡之外，仲有咩 game 有？譬如打大佬、打怪獸嗰啲咧？ 其實好多喎，而家。 你有冇聽三角字嗰啲啊？有個板啊，板 口音 嗰首啲咧。 是 我聽過三角殺那些 三 角那些有牌 的是我真的 三角是什 麼突然間出龍口音出來 現在有大沓卡呢放在張放在張桌上放在擺卡擺陣這樣在那玩的你沒見過 嗎玩拍卡 不 是算了 你得閒去遊戲機中心看看現在的人玩什麼先 不是我太老了我怕他不讓我入 不會啦 太小不讓入真的太老不讓入的 喂喂但不是好像說有些是現在玩錢的嘛 是 連這些 game 都有嗎即是不是百家樂啊輪虎 但我永遠都是不懂玩那些的我看見是怎樣那些釣魚那些是不停入錢我不知道入是做什麼 是啊是啊是啊，我都唔識玩，我都唔識玩啊！呢個真係 嗰啲好似話贏賺到錢噶嘛，話仲可以。 唔係唔係，係唔俾賺錢嘅。 誒，佢唔係即係你唔係話 你 係 俾翻金幣， 俾翻一蚊，唔係 金幣啫，係金幣啊，係唔會有真錢。 係啦，唔會。 但係你可以用呢啲金幣去同人換啊嘛。而家就嗰陣時之前有報紙佢係講嗰啲人咧， 好似都唔得，真正嚟講係唔得。 即係其實係個 value 嚟嘅啫， 你可以。用翻嗰啲金幣玩翻嗰啲 game， 係啦係啦係啦， 但係唔可以換錢嘅，犯法嘅呢個係， 係啦，唔可以，即 係好似歡樂天地嗰啲咁， 係啊係啊， 當你賺到啲嘢就要換啲嘢，或者 你唔係賭場啊，大佬， 博大精深啦，都係嗰句， 係啦，咩叫博大精深啊？嚇死啊！真係唔識喎， 喂，你咪大學生嚟嘅文文， 唔係，我真係唔識喎，你我要今日就學咗一個新嘅 term， 一個叫做唔知咩水咩乾，有冇聽過？哎呀， 讲乜嘢嘅先？系咩意思先？ 咩暴咩二角咩碎干啦？算啦，唔识讲，我唔识讲啊！我有咩棉干、 棉 干碎沙， 你哋个个都碎沙，点解？ 喂，呢个名词应该好多听过 啊！你学生啊！ 我嚟香港咁耐，我听过啲名词喎。 我真系唔识喎，棉干碎沙你哋识？你知唔知我今朝听我同事讲咧？哇咩棉花即是棉花乾咗跟住啲碎呢又唔知點樣又濕我都聽唔明㗎咁我真係完全唔知喎跟住仲要解釋啦我想講。 你之前讀咩科㗎 唔係我之前讀科 唔緊要佢 咁所以咪諗棉花囉。 中文勁唔緊要佢英文勁。 唔係即係我意思係想講呢 okay, 我喺我今日嗰個同事嗰度有六個人都有五個人係唔識嘅。但你哋個個都聽過。 聽過。 叻叻。 我棉乾碎濕臭大你 嘅，呢啲都是阿媽講嘅。我聽我阿媽講都幾，咁都有幾次啊。 我真 唔係，其實係聽過，大概明個意思，但係要點解釋真係唔知點解釋。 係， 即係你 唔好 解釋， 先 係咁樣解 釋。即係源頭嗰啲，我真係唔知。 係啦， 係啦，係啦，源頭嗰啲我唔識，但係知點解咯。 係啦，通常阿媽講嘅。 係啦，我一聽個名，我完即係聽個字咧，我完全係 啊嗰啲咧， 諗唔到嗰啲字係咩字啦。即係好似佢頭先話咩彎岸，我真係諗住應。 呢個真係好笑啊！ 原諒嘅，因為真係未 英文啦、 啊， 棉乾濕濕，我諗住咩棉花，跟住又濕咗咁樣，跟住我係唔知講乜。 有一個你一定識。 好，你， 你考多試啊！ 哦，考多試， 我考多試， 真係唔知係之後先知咩考多試就係咁解。 真係好考多試啊！係 係。 但是那個厚多士好像都是香港人來的因為今天你不是 send 條 link 說他拿中門 是啊他 來了香港九年 來都是大陸結婚 他都 是 大陸人 但後來是來了婚的嘛他說 他老公不生性不長進就離婚了 佢又好長進， 唔知係咪？ 佢又係喊住咁講嘅喎，佢啊， 係咪啊？點解佢咁耐都講唔到香港？ 我攞緊中援喎，大佬，你點知佢講？即係佢講嘅嘢未必真咯，我覺得。 唔知啊，總之都係 即係搞下經歷咁 啊。而鬧嘅啦， 佢話咩嘛？如果自殺嘅話，香港全人全部負責啊嘛。 系啊，最佢最尾嗰句啊， 系啊， 点解啊？ 我想话喺度睇到快啲。 佢讲啲咁傻嘅说话， 但系我想讲，我其实唔系睇咗好多次，但系嗰条片真系好恶喎，佢少少嘢，即系我就系其实又想带翻个 point。喂，香港人真系咁容易俾人受，即系咁抵受唔到刺激嘅，我都系嘅。其实我俾人闹少少咧，我都会好嬲嘅。即系我又讲翻啦，其实我咪头先同佢哋讲，我之前譬如去罗湖啊嗰啲咁咧，跟住翻嚟香港咧，我会俾嗰啲海关咧 check 啦，跟住咁我入到去。咁我特登玩嘢嘅，咁我話佢話你擺個袋，咁佢就咁過嗰啲 conveyor belt 咧，跟住我話唔得喎，我袋好，即係我唔想整到我袋污糟啊嗰啲咁，跟住我特登逼佢俾個即係兜啊嗰啲，其實佢通常有兜嘅話係好麻煩，即係另外啲嘢先俾啦，即係散件，咁其實你袋就咁過咁就算啦。咁過完之後我話。我怎知道我裏面有沒有東西不見了，我即我講的是很 ridiculous 的，即 是玩嘢 甜公仔的 玩嘢，就話我怎知道過了部機之後我有沒有東西不見 的，你考多時啊，你真的 自己玩嘢啦，跟住我話我 話 你 check， 跟住我咪話，你唔 check 埋我個cosmetic bag 有冇毒品？你唔 check 下，我就咁樣講。即係我即係我你唔開埋我裏邊啲袋仔嚟睇，X-ray 睇完就算噶啦。即係我真係好，即係個人係好 irrational。即係所以我明嗰啲人點解要同人嗌交嗰啲，因為你個人真係好抵唔到頸咯。 我明。 係好唔中意，跟住我咪話，咁你出咗咁即係點啊？嗰啲咁，跟住我話，喂，你冇講唔該喎，你咩態度啊而家？我而家要退 port 即系撩交嗌咯， 真系摆明系撩交嗌， 系啦，即系撩交嗌咯。 跟住我搵啲老细出嚟，跟住我心谂，你阻我时间，我咪同佢斗玩咯。跟住佢老细即系出嚟啦，话咩事啊？我话呢条女，我话俾你听，佢态度好，即系其实佢冇讲过啲任何嘢。我话态度好唔得，你而家叫佢即刻同我道歉啦。咁、哦、即其实佢冇做嘅嘢，但我夹硬要逼佢，即系夹硬要诬告佢咁样。 你好贱格，好贱格， 翻啲咧。 跟住我话，如果唔系嘅话，我入去同你入房，同你一齐写翻份 form。跟住嗰條女走咗，我話你唔好行開啊！你而家跟住我同翻阿 Sir 講，大 Sir 講我話你叫翻嗰條女出嚟同我道歉，如果我一定會破爆你哋，你咩 number 咩阿 Sir， 我 po 你咁，即係咁講啲廢話咁樣，嘥佢時間。 後屘有冇同你道歉啊？ 跟住佢咪叫翻嗰條女出嚟同我道歉。 哦， 即係 我阿 Sir， 我都叫佢同你道歉。 唔係，其實嗰個阿 Sir 就係嗰、那個即係 floor in charge 啦，但係佢咧都唔想搞咁多嘢，因為其實如果入房咧 都要寫報告 咧，都係啊。雖然是啲好無理取鬧的人，但你都費事， 都要寫噶。 咁跟住佢咪叫嗰條女出嚟同我道歉咯。跟住我喂，佢個嘴藐藐啊，大佬，好唔奉承，跟住喺度撩 咧，就係我而家， 佢 而家 都 做 緊。 我真係好嬲，即係我心諗，點解我要俾人周啫？喂，大佬，我直頭係講，喂，我 master 嚟喎，讀到，即講啲廢話。 master 大曬， 而家無端端都要攞翻出嚟嗱，我 master 大曬啊！ 喂，我 Hong Kong 要 master。你不是這麼快的，喂，我賺幾萬元個月，即是說這些口味啊， 說這些無謂的 好鬼無謂啊， 真是這樣在那玩，即不是玩，即那一下興嘛，那就大家夠玩時間，其實他心想他都不浪費時間，他在那裡八個小時，他還好有些東西玩一下，是不是？但其實我是趕時間的，即是這樣，其實我也想說，其實有時候你們看 YouTube 片看到人在那裡發瘋，其實就是因為大家抵不到頸， 是啊 系啊，谂翻自己都好多情況係將近噶啦，爭在撳唔撳到嘅啫。 我從來唔會撳自己嘅，我從來都俾自己啲嘢出嚟。 我覺得你無聊啊，頭先嗰陣。 忍嘅，我 頭先講咧， 我都好話揸車有時行路都係噶，行路前面嗰啲一字排開咁樣做咩啫？頂鬼住曬，搭電梯又係，雖然就冇話明文規定嘅，咁但係都慣性係左邊就行，右邊就企㗎啦。咁 嗰都係家，人哋外國同我哋調轉， 係反轉。咁但係你好多香港人本地自己話唔好講話係內地啦，香港本土都係咁頂住嚟做咩啫？ 啊、 你一個頂喺度，後面成村就企曬喺度噶咯。咁 特別咧，香港站去中環站嗰度咧， 哦嗰啲， 嗰啲咧，哇！我最憎 唔係，但我想問你係行嗰啲定係企嗰啲啊？ 香港嗰啲啊， 你係行嗰啲，我都係行嗰啲嚟， 我都係行嗰啲嚟 嘅。所以通常佢唔知點解要塞住前面咧，所以而家我通常點解佢萬一係香港站去中環站咯， 會大聲嗌 嚇。 我是我係算嗰只，我係直情行去中間嘅。 哦，你情願唔行， 我真係情願唔經電梯。因為我發覺咧， 但係嗰啲慢啲噶嘛。 冇錯，我發覺我就咁行咧，係發覺電梯嘅。 有冇咁誇張啊？ 當佢停喺度 排等電梯嗰嘢都 排等電梯嗰嘢係一定係慢嘅。 但係我想問你，點解嗰條梯咧？點解啲人都咁都唔識企埋右邊啊？都仲有人企左邊， 有啲人企喺左邊㗎， 咁低能。 傾偈㗎嘛， 傾偈啱啱 一個右邊傾偈，一個左邊，哎呀！ 你知唔知啊？我咧，我係會叫佢謝謝噶，我唔係似你咁企喺佢後邊。 唔係， 我會叫佢謝謝。 如果 謝謝都係嘢， 即係我會叫佢行開咯，我會叫謝謝咯。 啱， 係啊。 我咪企喺佢後邊嗰個就會講咯，有陣時隔咗五六個噶嘛， 係啊，有時間 就超趕時間，我咪大嗌咯，咪同佢講咯，喂，前面行啦，唔該。 但唔會理你嘅係， 係啊， 通常唔係 啲聽到嘅就會理咯。 咪前面嗰幾個心諗，其實我都想行，不過前面嗰 其實係㗎，咁我咪講佢出聲咯， 你出聲咁， 冇計㗎。 我哋今日又講唔到我哋最想講嘅話題， 下次講啦。喂，點解講咁多嘢啊？原來 係咯，下次 以後都繼續四個， 又 overrun 咗啦，已經 係咪啊？喂，風爺，係咪夠鐘我哋？係係㗎啦，係嘛？ 係咯 ，OK 係嘛？系好啦， 收到啦，收到啦， 好啦好啦 ，OK OK， 好啦，唔阻大家瞓觉啦， 瞓觉啦 ，good night good night 啦， 拜拜。